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， 第329集，龙山与魔气的对抗。龙山知道这样是不正常的，但他根本控制不住脑海里的杀念翻涌，想要杀人。看着他们在地上哀嚎惨叫翻滚，看着血流成河尸横遍野，想杀的不只是何玉，他想要把这里所有人全部杀掉，因为那些人一脸忧愁为国为民的样子十分令人生厌，身体里仿佛分裂成为两个龙身，一个像以前一样恪守责任，以道义为先，但另外一个却在冷冷嘲笑他，觉得自己已经守护这个人间很久了，既然看不惯，为什么不能从心所欲动手毁掉？ 没了这些人，没了这个人间又会怎么样？日月依旧在转，草木依旧存在，哪怕大魔出世，魔气充斥世间，天地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反观人类，大多数却是假仁假义，不知感恩。那些人就算消失了，又有什么可惜的？ 为了消灭阴雨，龙身选择深入虎穴，主动引一点魔气入体，再趁机将敌人彻底杀死。他以为那点魔气对自己没有影响，殊不知日久天长，缓慢渗透，越靠近阵眼就越被这里的魔气所引动，内呼外应越来越严重。作为风暴的中心，四周的魔压无处不在，龙身只要一闭上眼睛，就能感受到魔气在耳边萦绕着穿梭游走，勾引诱惑着残留在他神识内的恶念，将其放大扩散，逐渐演至不可收拾的境地。鲜血横飞的画面在眼前闪现，只要回想刚才何玉脖子被捏断，血从割破的喉咙里喷涌而出的情景，龙身就难以抑制的呼吸加重，他双目充血，连带双颊也染上了微微潮红，神识之内却依旧在与澎湃纷涌的魔气缠斗，双方不断拉锯，抢夺着这具身体的主导权。此时如果有外人闯进帐篷，只会看见龙身盘坐在地上，神色镇定，唯一露出的异样便是如同发烧一般的喘息，绝对不会想到龙身正与魔气做着怎样的斗争，正经历着何等重要的关口。手机突兀的响起，龙身微微一震，差点被魔气趁虚而入，彻底占据心神。他睁开眼，看见来电显示， 冬至，接还是不接？ 龙身没有动，看着手机屏幕亮起，铃声持续不断，直到另外一头的人收到这边无人接听的提示而不得已挂掉。但紧接着屏幕再度锲而不舍地亮了，仿佛执着的一定要等到答复。龙身终于接起来，按下接听键。 师父， 声音熟悉依旧，就像无数次面对面听到的那样。 是我。 师父，你回国了吗？我一直打不通你的电话，你现在在哪里？ 冬至也许并不知道，他自己的声音足称悦耳，平时虽然也有属于成年男性的沉稳，但如果语速急起来，就会带上清老的少年气，让人误判了年纪。 刚回来，你那边怎么样？ 龙身的语气不急不缓，听上去不像何玉口中发生了大事的感觉，这样的语调很有安抚人心的说服力。冬至以为龙身刚从日本回北京，没有跟何玉一起去昆仑，瞬间就放下了一半的心，连带说话也轻松了起来。 还好一言难尽，何玉跟你说过了吗？ 没有。你那边有事吗？没事的话可以慢慢说。 冬至果然来了精神，开始从入住洛杉矶那间闹鬼的酒店讲起，说他们与竞争对手斗智斗勇， 说他们上了岛之后各种的惊险历程，说张松用了禁术现在还没恢复过来，说自己进了海蛇的肚子里，估计这辈子都不会吃蛇肉了。这里的信号很差，冬至的声音时断时续，但龙身听得嘴角翘起，心境也不知不觉平静下来，嗜血的冷酷不知何时像潮水般退去。他微微一笑，就像坐在春天的西湖边，捧着一杯龙井，听一段传奇故事，因为说故事的人是放在他心里最重要的人。但龙身知道这段平静是短暂的，魔气只是见势不妙，暂时蛰伏起来，并不是被消灭了，他会潜藏在阴暗的角落，伺机反扑，不放过任何一点空隙。冬至意识到电话那头的龙身已经很久没出声了。 师父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 我在听你说，很精彩，不想打断。你继续说。 说完了，你还想听什么？等我回去，把金苹果给你看。 好。 不过交流大会又不止这一届，你肯定也看过不少金苹果了。 你得来的不一样。 冬至脸上一热，发现话越不多的男人撩起来越致命。这时地面开始微微震颤起来，据宋志存所说，这几天缺口之下的魔气千方百计想要突破临时封印，这种情况很常见。但外面仍旧传来了一阵兵荒马乱的动静，应该是众人担心封印失效，在采取加固措施。冬至通过电话听见了些微的声响。 师父，你现在在哪里？ 我在昆仑山。 你是跟何玉一起过去的吗？可他跟我说你还没有回国，是不是你们那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我们现在已经抵达洛杉矶了，我们可以坐最快的航班回去。 你听我说。 哦，你说。 八方伏魔阵的阵眼在昆仑山这里，阴雨一直骗了我们，并不是所有的石碑都损毁阵法才会失效。他虽然死了，但是临死前派人过来破除阵眼，车白和宗林已经牺牲了。 冬至呼吸一滞，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被下了降头，连海南池家都束手无策时，是车白耗费自己的修为为他增加了生机。冬至本想回国之后去向车白道谢，却没想到那第一次见面也成了唯一的一次。但龙生刚从日本回来，就必须赶去昆仑山，这让冬至想到了一个更为不祥的可能性。 师父，那你…… 很多人都在这里，宋志存、龙虎山、茅山的掌教，还有何玉的师父，不用担心。 英宇死了吗？ 死了，被我亲手所杀。 那我能帮上什么忙？ 这里的人已经很多了，你们来了也没用。但我想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我办公桌左边的第一个抽屉里有一个笔记本，里面有解决魔气的办法，你如果看不懂就上合造山找何玉的师弟程回，他是鬼师后人，让他交给你。 好，我回国之后马上就去。 冬至现在恨不能订最早的航班回国。龙身柔声安抚他， 宗老他们的牺牲不是无用的，这里高人云集，迟早能想出办法。在没有看明白那本笔记之前，你不用着急过来。 那你等我，说好的看金苹果，不准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 这句话当然不是以师徒的身份说的，连冬至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撒娇。龙身微微一笑，心不自觉地软成了一片。 好。 本期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